标， 坐标识别，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京116度，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鲸鱼，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王峰老师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是，听到了一起摇摆就说，哎，最近又出什么新歌了吗？ 最近要安排演唱会吗？ 并没有，只是这种节奏很有意思，很摇摆啊，不觉得吗？啊， 真的是因为这样吗？ 这两天因为很多人说呢，这个在家里吃瓜吃到饱，所以呢，我准备让大家来摇摇摆，来消消食，好不好？ 关注一下我们努力做音乐的王峰老师。 哎，是了，好了，那今天呢，一开始我们还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哎，你冷不冷啊？ 热不热？ 干燥多补水。 温差大要添衣。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好了，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的早晨呢，5点钟，南疆观测台的气温呢是24.2度，今天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别看气温不高，但是湿度很大，午后闷热感会非常强烈，所以呢，请各位来注意一下防暑降温、勤补水。另外呢，午后到夜间，这个雷雨呢是神出鬼没，你听这词用啊。早晚高峰呢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所以呢，各位如果今天有空的话，现在还没有出门的话，请随身携带雨具，合理安排转出行哈。 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数值，今天早晨到白天是多云见阴的天气，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东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30度，最小相对湿度也有65%。今天夜间呢是多云见阴的天气，还是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南转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只有23度，最大相对湿度依然是最近一直在保持的95%的相对湿度啊。 对。这两天的这个天气呢，就是确实是这刮风下雨怎知道啊，所以呢你天天一定要来听一段早安优秀的天气情况和预报啊， 一定要每一天带上一把伞，及时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签到排行榜前10名。 好嘞， 第一名是 Walker， 第二名是姚竹林，第三名是 EMU， 第四名是 Hellos， 第五名是小幸运。哇，今天第三名和第五名的头像当中都有一个向日葵哈，只不过两个向日葵款式不太一样，是不是加上向日葵比较好冲进前十？ 这也是一种玄学哈。再来看一下第六名到第十名，第六名呢是星空，第七名小溪，第八名考拉，第九名是就是低调，第十名麦兜 and 布兜。星空说我猜会被鲸鱼小姐姐翻牌，那你错了，第六名一般是我翻牌哈， 前五名是我翻牌哦。大家不仅要努力冲进前十，还要努力冲进前五， 就是为了让你翻个牌嘛。 就是每天来点点名啊，告诉大家我们早音乐秀开始了，可以来一起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了。 哎，昨天呢，这个今天呢要聊点啥话题呢？反正我昨天一放出来的时候，鲸鱼就在群里给我点了个 nice， 说的好。 来，我们来听听， 想聊这个话题很久了。 好，我们来听听今天到底来聊什么。来，上大左。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入伏的北京终于开启了蒸煮模式，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做出门5分钟，消暑2小时。而这个时候，我的夏天只能靠便利店来拯救。看看那琳琅满目的冷饮，瞧瞧那冰柜里5颜6色的雪糕，还有隔壁的卤煮火烧。哎，串台了，哎，那什么味儿的这。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在便利店你经常买些什么呢，还有那些发生在便利店的神奇故事吧。赶快通过早秀后花园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便利店你经常会买什么东西，以及发生在便利店的神奇故事吧。 我想问一下，哪个便利店卖卤煮火烧？ 我想问。 你告诉我，马上去蹲一下。 就是咱们的听众里面，除了我们北京的朋友，还有外地的朋友，你不要让大家都觉得这个每个便利店都有卖这个卤煮火烧的啊。 但确实，便利店是我最爱的地方啊。现在大街小巷，可能大家之前也都看过一篇文章，说对比好几个大城市的生态来讲，咱们北京的便利店相对来讲是比较少的，或者说每平方公里当中布局的这个便利店，可能没有其他的，比如像上海这样的城市那么多。 啊，你要去到上海的觉得自愧弗如啊。 但是我跟你讲，就如果说你真的去到了其他的一些比如说2线或者3线城市，你还是会感叹说好歹我们都是正经连锁品牌。 我怎么听出一丝心酸。 真的，我觉得有的时候你知道去到当地了之后，你想找一个便利店，突然一抬头说看着像一个便利店，可是这个品牌怪怪的。 不是这样的，这如果你去的比如说是有连锁或者是上面那个标牌还挺好的话，可能还算好。怕的是上面写了3个汉字便利店。 就它里面可能真的是没有你想要找的一个东西啊。同时我觉得这种连锁便利超商其实也是品质的一种保证，比如说你特别渴的时候，特别饿的时候，哎，突然在街边看到一个，你突然就觉得哇，救星来了。 鲸鱼小姐姐今天感觉是我们给我们金主爸爸客户准备打 call， 今天是有哪个金主爸爸冠名吗？ 对，你没有分享你的什么经验什么的，说大型连锁超商啊优势在哪里。 因为今天没有金主爸爸冠名。 哎，没有了没有了。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到的就是 想聊便利店。 其实有的时候尤其是夏天，你就是去到一个地方特别热，然后又很闷， 对， 你就发现便利店，哎，这点你不得不佩服他们。他们一般是清新明快的颜色， 是 让你一看就有一种赶快冲进去的欲望。 而且空调调得特别低，说实话有的时候我在路边比如说打了一个网约车，然后那个司机师傅可能显示5到10分钟才能到，但是路边又很晒，我就会冲进一个便利店当中去纳纳凉， 样装逛逛是吧？ 对，我都不用样装，因为 真的要逛逛、啊、 对，就不用样装去逛逛，然后就是里面的便利店的店员他也不会管你，就是你进来你就待着就好了。而且一般便利店靠近门口的地方都有一排杂志区嘛，我就会在那边翻翻看看，说不定有的时候真的会买上一本 啊。那还可以， 我们金鱼小姐姐不是那种只干、只看不买的人啊。 你怎么现在店员上身了一样？ 是，好了，今天呢，我们来聊聊便利店的故事。我的夏天呢，只能靠便利店来拯救。来聊聊在便利店里你经常买的东西，以及呢有什么故事发生在便利店里面呢？也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啊，听到的是海尔 Brothers 马思唯带来的 Seven Eleven。 全靠实惠的买家，把便当给我家的，用赚钱世界家的，你看到我开的开的，拉开的小店了，不用给我打的 bitch。我一杯喝矿泉水，穿的是 on the way， 张张嘴，每次你想到美，味道就像香水。日子分的饭桌和太贵的泡面，让我生活颠倒，都摆在了面前，不会让你抱歉，美味可以担保。买蛋糕还是买汉堡，被选择恐惧的干扰，哈，花了我都买饭的老太，有钱再加一份尖叫。上门把后扑鼻而来神秘的味道，琳琅满目的灵感，像收音机塞满钞票，饭菜和沙拉都选择最纯天然的配料，爱如潮水的我心如上平板把你围绕，夜满好地鞋我没掉整地线干路完个饿的我睡不着觉，披上了羽绒服下身穿沙滩湖洛杉矶穿法在店里聊聊，监控是陪你的 no no 终极对象，监控的动作 I love you forever， 黑夜里便利店散发的光芒蔓延到了街道，光多久 whatever、yeah。我猜不到送我的司机今天晚上到底几点来，吃宵夜会长胖，自信的吹口哨，五百斤很那样， 每天就 7-11， 每天就 7-11， 过来每天安排得很饱满，改变变换的 studio， 目标成为唱片公司老板，我们唱得高写个燃烧劲，还有兄弟工作不分早晚，美国出去耍美国看电影，我的女朋友都对我相当反感， 7-11 我每天都去，补充了精力好几群熬夜，加在高火拍摄片一杯热饮，恍惚分钟把他们带回巢穴，除了吃饭睡觉写个 make a beat， 其他屁事都是多余，生源的嘴巴笑得不得气，别的他是我们歌迷 24-7这就是我们的最大的区别，我穿的我 7， 我瘦下来白家门前都是漆黑，我 7-11， 不充我能量又到了正极血，我 7-4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早安音乐很秀。哎呦，金鱼，你知道我今天这期节目说的太好了。 你说你是不是偷偷收金主爸爸钱了？ 没有没有，你听我说为什么？就是我今天话题题目是我的夏天只能靠便利店来拯救嘛。 嗯。 结果我发现我都没有去便利店。我刚才在听的这一首 7-11 的时候， 嗯， 看着大家的回复，我就仿佛已经置身于便利店，我就已经被拯救了啊！ 好喜欢去里面买雪糕啊、冰可乐啊什么之类的，已经跟我们说了自己喜欢去买点什么了。 哎， 那比如说我刚刚有提到说打网约车的时候，遇到的时间就特别长，我就会去里面稍微纳纳凉啊，等等等等的。 厉害啊！ 当然，大家可能对于便利店的话有不一样的，比如说一些故事啊或者奇遇啊，在这里遇到的一些有意思的事儿啊，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 嗯， 分享的同时别忘了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今天依然是有奖品要送给大家。 是的，本节目的奖品呢是由杭州娃哈哈集团提供的价值300元的2箱娃哈哈营养早餐以及1箱娃哈哈营养快线。喝娃哈哈营养早餐，早餐开启营养活力，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互动当中，就有机会来获得奖品啊。好了，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大家到底都说了些什么。哎呦，就是刚才呢，首先说到刚才那首歌曲，然后陈晨说这是说话还是唱歌？说唱艺术吗？ 是说唱， 对吧？ 说唱艺术。 不是那个。哎，相对来说啊，就是那天有人还做了一个总结，就是 rapper 们一般来说非常喜欢唱便利店，原因在于实在工作的太晚，大半夜到12点到1点之中， 只有便利店有吃的。 对，而且确实是琳琅满目，可选的范围还比较多一点啊。 是为了证明我们今天真的只是单纯想跟大家聊便利店，确实没有金主爸爸来冠名。你看 ，Instar Pro 摸摸说了，原来基本上路边都是 Seven Eleven， 但现在有罗森，还有便利蜂，就看你买的时候想碰到哪个了。这三个其实都挺好的。 嗯，是，而且呢，我觉得好像就是各自的风格还不太一样，便利蜂的那个券比较多一点啊。 嗯， 今天说的都是优惠小达人、啊。 但其实我最早接触便利店的时候是当时在2011年的时候，就是可能就是在北京这边还没有特别多的时候，2011年我在高雄上学、然后当时走到学校旁边的那个便利店当中，后来我回来之后看见就是 Seven Eleven 啊， 然后回来之后对比，我发现都很好，就区别不大，但是唯一的一个区别，它少了一个自助区。就比如说在高雄的 Seven Eleven， 我们可以自己泡面，然后自己夹热狗，然后甚至在那边自助的做一点简餐都是可以的。 对， 但是这边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北京的地价要更贵一些吧，就把这个稍微对大家来讲就是自助性比较高，但是有相对来比较难管理的自助区域取消掉了。 我为什么说我的夏天呢是被 Seven Eleven 不是 Seven Eleven 了，我的夏天是被便利店拯救呢？当年去泰国的时候，这一点感受是特别明显。泰国的大街小巷真的是几十米一家，而且它那个大冰区啊，就是基本是打一大杯子冰，然后再放点其他的饮料。 对，它有冰区，就是你可以自己随意去打 冰。那个冰是随便的啊，随便要的、啊。 而且就是你只要买一个杯子就可以了。如果你喜欢在里面待着，你可以一直喝一直续。 是，你看大家其实确实对这件事情还特别有研究。莫哲商说，这个经常去便利蜂去买饭团，有的时候呢，有则买，没有的话则原路返回，只买炭烧牛肉和照烧鸡肉的。偶尔去其他连锁便利店的话，只要名字差不多，有炭烧有牛肉，有照烧有鸡肉也可以。 嗯， 一般来说剩余量如果小于5的话，我都会包圆。你全包圆干嘛？ 哎，说真的，就是有些便利店的吃的是真的很好吃。 是， 有的时候我现在特别馋，但是呢又出于减肥的目的，然后不能去吃主食的时候，我就去会买那个叫什么来着？ 三明治 啊，不是不是，三明治热量很高。 关东煮。 对，关东煮。 好炖。 对，是我突然想，它官方的名字叫好炖。 嗯，不是，这是不同品牌当中的这种不同叫法了哈。 嗯， 哎，但是这个你看 Dance Dragon 说，有的时候去外地玩的时候，晚上回宾馆之前，我都会在宾馆附近的便利店买点牛奶跟小零食，然后回到宾馆吃吃喝喝，边计划第二天的行程。我觉得有一个便利店如果在你当时出游的地方所在的附近的话，也是会提升幸福感的一种方式。 对，一定会经常去光顾的。还有 EMU 说了，记得2017年的时候跟好朋友去日本，我们俩都不会日语，进到了一家全家便利店，我们俩拿着两样东西在那儿用中文窃窃私语，然后朋友说小声点，然后营业员小哥听到了，我还说哎呀没关系，他听不懂。然后到了结账的时候，小哥突然跟我们说， 我猜到了， 你们好呀，我是来自福建的留学生，你们是来旅游的吗？ 对，那年去日本是这个样子，现在就是基本都会配一个就会中文 懂中文、 懂中文的店员之类的。好了，今天呢我们发现大家的故事也非常多啊、不妨呢跟我们来一起聊一聊，不要忘记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我的夏天只能靠便利店来拯救。今天我们来聊聊在便利店你经常会买什么，还有什么能够发生在便利店当中的故事。是你发现这些故事上身之后呢，你在这个大街上行走的时候，你就是最酷的 B-boy， 是不是啊？好了，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Randy Crawford 带来的 Street Life。 The street life, because there's no place I can go. Street life, it's the only life I know. Street life, and there's a thousand parts to play. Street life, until you play your life away. You let some people see just who you wanna be, and every night you shine just like a superstar. Randy Crawford 带来的一首单曲 Street Life， 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一首单曲，但现在听起来呢，节奏型各方面既复古还这么好听啊。当然呢，我觉得在街头的生活当中，如果呢你在大街上走走，如果是在这种暴晒的这种情况底下的话，你一定会像静瑜刚才那种选择一样，赶快钻进一家便利店里哈。 还有很多朋友跟我们说，你看六一说现在的便利店都非常人性化了，很多在沿窗的地方都会设置桌椅让大家歇歇脚，同时呢也是比如说中午有上班族过来想要临时吃个简餐，然后呢也可以对着窗户看看窗外的风景，感觉还是蛮不错的。 是，而且呢我觉得相对来说呢，便利店其实就是你应该回想一下曾经没有便利店的那种感受。 小卖部， 对，便利店其实就是给你提供了一个很多种选择的一个地方，而且有很多你原来没有喝过的饮料啊、汽水之类的东西都在里面，是不是啊 ？Kiss 说最喜欢的还是小时候的门市部，你看这个 门市部 这三个字一出来，一下把你拉到了小时候的感觉、啊。 旁边应该写的副食是吧、 五分钱的唐僧肉，一毛钱的麦丽素，还有各种各样的好玩的小玩意儿。一次吃干脆面集齐了五张卡片，可以兑换一支特别酷炫还可以吹泡泡的盖章宝莲灯笔。老板说没货了，就可以先把卡片给他，等到货了再来取。年幼的我就真的那么去做了，然后我爸妈说你好傻呀，他没有给你不会给你了。但是呢，门市部的老爷爷还是信守承诺、第一遍问我说什么笔，然后拍拍脑袋想起来了之后就真的给了我一个宝莲灯笔。 哦，太好了啊。用户8097呢说，公司边上有很多家便利店，店员态度都很好，在忙忙碌碌的生活当中给予了我们丝丝的温暖，夏天是阵阵的清凉，小姐姐人也很漂亮。哎呀，你看这个生活当中的一幅美丽的图景就这样跃然纸上哈。 哎，就像 Case 还有你刚刚提到的，就是我们进到便利店当中呢，会买很多，就是自己看到什么之后，然后就觉得哎，这个东西很新奇，这个我没有吃过，这个我想要尝一下，会感觉到味蕾和视觉都有极大的一个满足感。我小的时候最羡慕的就是我们院子里面，就是在院子门口开门市部的那一家人， 也是门市部， 因为开门市部的那一家人正好住在我们院子里面，也是我认识的叔叔跟阿姨。我回家我就特别认真的问我妈说，为什么你不开门市部？ 对， 我小时候最想成为的人就是门市部老板家的女儿。 你这个跟我一个最好的哥们儿高中的愿望差不多。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未来当个 网吧老板， 网管，网管可以一直玩游戏，你知道吧？老板还得管事儿。日清语文呢说，便利店当中你会买什么呢？那必须是凉面、凉皮、牛筋面啊，配上一个小甜点冰皮月亮蛋糕，清凉清新哈。 哎，我觉得大家今天提的这么多的东西，真的是让人酸酸甜甜的，欲罢不能，不知道该吃哪个好呢？ 是啊，你这个饮歌饮的非常好，酸甜来自于飞轮海以及 SHE 啊。凭我感觉自由来挑选，酸酸甜甜都由我做主。 看到你的微笑像可口

morning， 早安，起床了，新的一天开始了。 早安音乐秀，上班路上的欢乐行进方式。 就是元气，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金鱼。 就是速度， 哎，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就是流行， 介绍一位暌违已久但终于归来的歌手， 就是炸醒你。 东北话来了， 咋能整明白呀？活力四射，欢乐多变， 上班路上精彩无限。早安音乐秀，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我们将您唤醒。 早上的第一份营养，我们帮您认真对待。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到了便利店。每天早上起床啊，慌慌张张想要冲到单位，但是要记得吃早餐，可以冲去旁边的便利店买一点简单的食材。但是如果有时间的话，还是建议您可以亲手来为家人烹制一份早餐。今天我们的早餐分享人日清语文要教大家如何给宝宝做特别适合他们吃的早餐，其实就是特别适合给宝宝吃的辅食了。今天要教大家制作的是贝贝南瓜蒸鸡蛋羹。他说因为家里的二宝刚刚一岁零一个月，所以只能吃一点简单的辅食，总是吃鸡蛋羹，今天想要给它换一个口味。大家可以先买一个贝贝南瓜，把它清洗干净，然后在南瓜一端的六分之一处切一个口，用勺子把里面的南瓜籽掏干净，再拿出一个鸡蛋打到碗里，把用水焯过的菜叶，在这里呢它放的是油菜叶还有胡萝卜，一定要记得用水焯一下，不然宝宝吃的时候会卡到嗓子。然后呢放上一点点的盐去搅拌，兑温水，鸡蛋跟水的比例差不多1:1就可以了。继续搅拌之后呢，用勺子把浮面上的墨撇开，不然蒸出来的话会有蜂窝状，看起来不是很漂亮。再盖上盖，切出来的这个南瓜盖哈，给直接给它扣上去，放上蒸屉里面蒸上20分钟。蒸出来以后的鸡蛋绵滑软绵，而且呢营养非常的丰富，鸡蛋羹和南瓜混在一起非常适合刚吃辅食的小宝宝们。今天呢他想要点播一首心愿便利贴送给他们家的老公。日清语文说，自从有了二宝以后，下班的时间基本上都是我老公在哄孩子，懂得心疼我，对我也总是耐心满满，希望在未来的每一天他都会感受到家庭带来的幸福和快乐。 贴近你的心，你开心，我关心， 一点一滴我都能感应，你是我最美的相信。 等不到双子座流星雨洒满天际， 先点燃九只仙女棒代替， 最灿烂不一定要许多钻石黄金， 看你眼睛有幸福的倒影，把你的讨厌摘几遍散到天边， 平凡的傻事用了心变成经典，存满满的心愿便利贴，贴成无限就是我们最富有的宣言，把你的喜欢每一天洗两遍， 惊喜的语言，我的天，通通应验。 你和我的心愿便利贴，贴心里面收集感动，给以后怀念。双子座流星雨洒满天际， 先点燃九只仙女棒代替， 最灿烂不一定要许多钻石黄金， 看你眼睛有幸福的倒影，把你的讨厌摘几遍送到天边， 平凡的傻事用了心变成经典， 存满满的心愿便利贴，贴成无限就是我们最富有的宣言， 把你的喜欢每一天复习两遍， 惊喜的语言我的天通通应验， 你和 心愿便利贴，贴心里面收集感动，给以后怀念。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哒用了心全程经典，存满满的心愿便利贴，贴成无限就是我们最富有的宣言。把你的喜欢每一天复习两遍，清晰的语言都为你提早听验，你和我的心愿便利贴，贴心里面收集感动，给以后怀念。 一天一天贴近你的心， 一点一滴我都能感应， 你是最美的相信。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7:37，这里是正在准备跟您一起来聊一聊哪家便利店是你心愿便利店的。刚才放出了心愿便利贴的早安音乐秀啊， 是心愿便利贴。 是 慢慢说，这首歌真的是甜到心里了。同时送上这首歌的音乐早餐，今天也是一对甜到心里的夫妇。 是， 提醒大家可以直接发送早餐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收到今日份的早餐。而且日清语文详细的把制作步骤都已经给大家贴出来了，每一个步都有配图啊， 没见过这么详细的啊。 对，如果说不知道该怎么做的话，看一看就一下明了了，可以保存下来。 是，当然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也是甜到心里的啊，因为应该是爽到心里的，尤其在夏天的时候哈。 嗯， 话题呢就是我的夏天只能靠便利店来拯救。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在便利店当中你经常会买什么，或者是有什么发生在便利店当中的故事，一起来分享呢。 是何小思跟我买的一模一样，他说中午健身赶不上食堂的午饭了，我就会去 7-11 当中买好炖加上玉米，就是我的标配午餐。好炖呢，我们俩买的一模一样，魔芋、海带、鸡蛋、笋，杯装不要汤，好吃又健康。我唯一的区别就是我会让汤加满，我特别喜欢喝那个汤。 对、啊，吃好炖不要汤的， 对， 缺了很多味道呀，对不对？ 当然，有时候他也会忍不住买饭团，还有三明治、现磨咖啡，10块钱一杯，性价比极高。 嗯， 总之呢，无论午饭还是下午加餐，都有无尽的选择，工作之余的快乐源泉。 是啊，你说到这儿呢，这个 Morning M 说，现在还记得便利店当中的暖心故事。当时和闺蜜去日本东京，在罗森的自助机上买了一个博物馆的票，因为要输入一个日文名不会操作，就店员看到我们不会操作，立马放下工作帮我们买了票，排队结账，上班族也很安静的等待，没有催，特别的温暖啊。 嗯，张说全食的关东煮真是太爱了，还有各家便利店的酸奶还有蛋糕。18年的时候跟朋友去韩国楼下有一个便利店，我们就在里面边泡面边吃零食， 这么爽吗？ 太舒服了， 还可以这样啊。 就我跟你说，有一些地区还有它的那个便利店里面会有自助区的，就包括你不管是泡面啊，自己加热热狗啊，包括自己刨冰啊等等的，他都会有给你提供。 所以刚才我们俩说到那个一开始卤煮， 嗯， 六一说北京的 便利店 这么高大上 服务吗？ 六一说 没有没有没有，这是个美丽的误会。 哎，对，他说呢，这个7-11、罗森全家都可以拯救你的胃，那么屈臣氏能够拯救你的皮肤了，防晒喷雾啊，大头棉签啊，还有各种旅行套装，小小的很适合随身携带啊。 嗯，还有每出一款新型的饮料，我就会赶快冲到便利店里面去看它有没有卖啊。 嗯， 子琪也说了，在夏天呢，我们家孩子每次去便利店必买的就是元气森林的乳茶。嗯， 哎，是的啊，这个另外呢，就你会发现呢，葛大爷说还是喜欢冰红茶，不像红茶那么甜，稍有点苦涩，很好喝哈。 嗯，还有像南城高圆圆说，小的时候呢，有一款电脑游戏就叫便利商店， 嗯， 那个时候我就特别爱玩，自己去摆货架，自己进商品，自己定价格， 游戏 三个便利店巨头想开哪个开哪个， 您不如自己开一家是吧。 我跟你说嘛，我小的时候最羡慕的就是便利店老板家的女儿。 就你小的时候的愿望都跟便利店这么有关系啊？ 就是特别朴实，因为我特别羡慕他，我觉得他有吃不完的零食，而我必须要攒一阵零花钱，然后才能去里面消费一下。 但我要说一下周周的这个答案啊，红宝来的葡萄冰。 哦，这个是， 就是葡萄冰，有段时间就大家说在哪里买啊？ 就葡萄冰、杨梅冰， 对对对， 买上一袋，然后放在冰箱里面。这个时候，比如说你回去的时候，打开一瓶汽水浇进去，或者说晚上回家了之后，稍微想放松一下，拿出一杯小酒，哎，给它稍微掺一下。这样的话，你感觉就是一杯特别简单的自制鸡尾酒就做好了。 哎，葡萄美酒夜光杯啊！哎，但是呢，你要说到这儿的话，我忽然想起我上次一个悲催的经历。我上次买了一袋葡萄冰，然后放到外面，我以为我是哪个舍。口袋放在外面了，所以我没有管。回去以后，你收获了一袋葡萄水， 里面都没有葡萄吗？我以为一直以为它是葡萄冻的。你这次帮我真相了。 对啊，你以为里面是真的是葡萄吗？ 我以为会有葡萄的果肉啊什么之类的。 好吧，这个日行语文说，北冰洋带零老北京吃的袋零是性价比很高，还超好吃。你会发现，今天在我们所有的这个便利店当中的商品上榜率当中，是不是冷饮是上榜率最高的？ 因为现在是夏天嘛，大家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不论季节，你去到便利店当中一般都会买一些什么？ 是 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去到便利店？在这里发生过什么样有意思的故事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作为这个苏打水爱好者的我，终于知道啊，每次都成箱成箱的买。接下来为大家送上的是来自安全着落以及木琴粉色苏打， 真适合你的。 Oh, love me, love me, 五彩斑斓世界你是唯一，未走进我心里的那个专属秘密。都让我动了心，怕是这辈子就遇到仅此一次而已。 夏天的夜气温26度，最深刻的 kiss 你会永远记住，等到了年纪他人纷纷对我嫉妒，你唇膏的 taste 印象更深蒂固。绵延的夏天是你的双眼，你的朋友全部都是你的妆点，也是不含二氧化碳的纯净空气，也是让我幻想霸占的 summer baby。 想接近你的人，我对他们再三警告，你是只是属于我的粉色碳酸饮料，对你的思绪从来都不会复杂。 Yes, you're my pink soda， 爆裂的气泡划过我的喉咙，像是火烈鸟绽放的毛绒。 Oh, love me, love me， 五彩斑斓世界你是唯一，未走进我心里的那个专属秘密。都让我动了心，怕是这辈子就遇到仅此一次而已。 夏天的风夹杂着气泡，是我想你的信号，皎洁的月光衬托夜的宁静，花瓣芬芳伴随路的泥泞。你的睫毛是钢琴 C 九大调和弦，让我心脏跟着高脚杯的泡沫盘旋，杯中的气泡拼凑出夏日的星空，让我心脏在你身边偷偷搁浅。给我220万光年的仙女星座，能惊动你的魅力，从你旁边天地经过，散发的光在星河中变得淡蓝清澈，让其他女生显得黯然失色。想牵你的手，趁时间都还太早，带你环绕赤道漂流到了东南半岛，你想去的国度我全被倒数，你梦想的全部也没给 come true baby。 在斑斓世界你是唯一，未走进我心里的那个专属秘密。 Oh, kiss me, kiss me， 一个表情都让我动了心，怕是这辈子就遇到仅此一次而已。 Oh, love me, love me， 五彩斑斓世界你是唯一，未走进我心里的那个专属秘密。怕是这辈子就遇到仅此一次而已。 宝儿，我们今天开了个会。 什么会啊？ 专门送你的居然之家夏日大优惠，7月3日至7月25日，居然之家夏日狂暑季火热开启，1元即可购买1800元优惠券包，还有诸多家居精选好物，99元起限时抢购，还在等什么？赶快致电400-818-0096了解活动详情吧。每日前100名电话咨询听众，送满2000减200优惠券，400-818-0096。 夏日消暑就去天津玛雅海滩水公园，15万平都市玩水圣地，26项游乐设备一票通玩，夜场电音大咖云集，日夜嗨玩不怕晒，周末往返乐翻天，带你玩转暑期。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凶。 what I never did, but I can't help but fall. Walking with some vision and I know that I can take it. I hope I don't end up lost, babe. Tell me that I'm dreaming, cause it feels too good to see it. Someone pinch my arm right now. Sorry if I'm needy, boy, I need you and I need you and I want your love like coffee cream. Yeah, it's extra cream. I like mine's real sweet. I want your love like on full scene. Crazy movie scenes. Pretty pale ice cream. I want your love like cocoa butter skin. You got the sweetest little grin. You're the hottest thing around. Miss you when I'm with you, and I know that it's an issue. You're electric, no sound, babe. And every time I'm with you, I can't think about a time thing. You send chills straight down my spine. I just wanna let you know, I hope you never let me go. Want your love like coffee cream. Yeah, it's extra cream. I like mine's real sweet. I want your love like on full scene. Crazy movie scenes. Run away, slow down and change the pace. My heart could never chase. My love is here to stay. Coffee cream, yeah, yeah, yeah, yeah, sugar cream. I like my music. I want your. OK， 我们来听到的是 Dania 带来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 Coffee Bean。 哎，这是咖啡豆的意思啊。忽然让我想起了，就是当年呢，这个第一家星巴克开到武汉的时候呢，第一天上午特别特别的热络，就下午呢就是提前说今天就打烊了。旁边说，哎，为什么你们没有卖完呀？ 咖啡豆没有了。 不是，咖啡豆有。据悉呢，有太多人拿着鸭脖子进去，下午都是鸭脖子味儿。 需要临时把这个空气净化一下。 对对对对对，就是咖啡豆它会吸味儿嘛，后来做出来的这个味道都有点奇怪啊， 就是带着有鸭脖味儿的。哎， 对对对， 你这么一说，我还挺想尝尝带着鸭脖味儿的咖啡是什么样的。 但是你看，你要去便利店当中，其实买冰咖啡也是大家的急需之一，对不对哈？ 是的，还有很多朋友跟我们提到，比如说像宋丽宝姐姐说，当时呢在泰国的 7-Eleven， 哇，真的是没少去，因为他们那边的饭菜我有点吃不惯，所以每天就直接去便利店当中去买面包、三明治。是豆奶还挺好喝的，多买了几瓶放在酒店的冰箱里，还有小瓶的燕窝，每天来一个，哎呀，真的是特别滋润，特别舒服。 对，很多便利店呢也是大家的这种情感的聚合的场所哈。这个他只有一个妈妈咪呀的头像啊，这个，然后他说呢，之前去上课之前呢，跟几个朋友一起去楼下的便利蜂，每人买一碗酸辣粉，点一个整碗的关东煮，再点个鸡肉串，每天尝尝里面不同的东西，真的很好吃，还非常便宜。 嗯， 在这里呢很快乐的回忆，但是现在毕业了，大家各奔东西了哈，有点伤感哈。 这也是关于便利店美好的记忆，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不过你提到这个点关东煮啊，我每次都对自己没有清醒的认识，每次我去点的时候，店员都会问杯装碗装。然后我就会犹豫一下，我说杯装、 啊、 然后呢我就这个，然后那个店员就说要么给你换个碗吧。最后我就拖着一个大碗走。对， 我跟你就不一样，我说来碗装，然后我说两碗， 两碗还要加满汤是吗？ 对对对，加满汤的两碗。 那你可真是厉害了。嘎嘎以嘎以嘎斯跟我们分享了一下。对， 好难念啊。 我没念错吧？ 没念错。 他说这个必须要停车凡尔赛一下。大概长春刚有便利店的时候，我妈出钱给我姥姥姥爷开了一个类似便利店的小卖部。 很厉害、啊、 店里最贵的就是那个二手便利店系统。学计算机的我呢，特别觊觎那个系统，但我爸妈都不让我碰。为了庆祝家里开小卖部，我跟家里的人说，进了这屋都可以管我叫少爷，我是在店里横着走的。 这么横吗？ 你看，就是作为小卖部家的继承人，就会有这种豪横的感觉。 果然是，果然是。 最开 开心的就是周末可以跟老舅住在店里，他喝啤酒吃各种小零食。后来呀，小卖部就是这么被我们家亲戚还有我吃黄 了 的。吃黄了，吃黄了。 我都猜到了啊。周周他说前几年便利店还是有一些地方特色的，比如说广东的便利店当中会卖一些，比如说毛竹水，就是竹蔗毛跟饮，对不对？ 哎，是。 和当地的一些小甜水。今年出差呢，发现各地的便利店基本都是相同的网红饮料， 嗯， 因为相对比较好卖一点哈。 还有很多的一些电影啊、电视剧，包括 MV 都是在便利店当中拍摄的。 嗯， 我记得之前有一部电影，就是直接所有的取景几乎都在一个便利店里面，对，但是还是个挺悬疑的片儿、 嗯。 那个大黎跟我们说，我突然想到了 JJ 的那首《他说》的 MV，、 哎、对对对对，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哎，我正要说这个，我今天没有选进来，主要是《他说》这个歌太好听了，但有点悲凉。对，《他说》的 MV 不光是这么拍。而且呢，当时人们采访到林俊杰，林俊杰说他其实当时就是看到一个 MV 当中的这个便利店当中场景，然后你看艺术家就是这样，他看到一个场景呢，看到一个女孩在便利店哭， 嗯， 他就想象出了整幅画面，然后写出他说 是，然后他说这就是发生在便利店男女主角的故事啊，很温暖。如果大家没有看过，找空可以去看一看。 嗯，说太好了。那既然这样的话， 我 就准备 给大家送出一首来自林俊杰的， 不是来自于五月天和孙燕姿的《王子面》， 来自林俊杰的好朋友五月天和。王子面也是经常会在便利店当中去买的。 刚才在想大家说到这个去韩国吃泡面的那个场景啊， 嗯， 所以呢觉得在便利店里这个场景也会比较美好的发生了。好，来感受一下王子面，来自于五月天孙燕姿。早安音乐很秀，我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五月天和孙燕姿的《王子面》。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由雷佳音和邓佳佳来主演的都市情感剧《我不是精英》正在东方卫视来进行热播啊。 嗯，最近比较热播的这些剧集呢，无非都是关注于比如说主人公的家庭啊、事业啊、情感啊结合在一起的矛盾、那么该如何去解决呢？这一次通过雷佳音和邓佳佳的佳佳 CP 之间搞笑逗趣效果不断的这种故事、来带大家体会一下他们励志型的情感发展和面对家庭事业小问题当中一些比较乐观的做法。 是，我觉得雷佳音这个人确实每次呢

Running Time。 8:07，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早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刚才呢，我为大家介绍了一下跑步的经验，或者是跑步的这种应该怎么说呢，意识吧。结果呢，很多人说 PD 还是没跑啊。我给静瑜证明了一下，我今天是不是带了跑鞋啊？ 今天带了跑鞋，但没有跑。 那我现在还没有开始跑嘛，下了班我就准备去跑了啊。 里面讲的一些东西确实蛮重要的，比如说每天做一些这种就是心肺的运动啊，让你能够大汗淋漓啊，出出汗啊什么，在夏天其实还蛮重要的。 对， 比如我最近是不是挺经常的去做一些运动？ 咱们俩就是那种去健身了一下，然后赶快 全世界都要知道， 赶快出来跟大家说一下，我有跑，我有运动啊，我有健身，我有跳舞啊。 告诉大家要每天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每天要记得运动一段时间，同时早上要记得吃早餐。 对，当然呢，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那就是跟运动，也有一点点关系。 就是你如果吃的太多的话，你还真的需要去运动运动。 我们来听听今天到底要聊什么，来上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入伏的北京终于开启了蒸煮模式，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做出门五分钟，消暑两小时。而这个时候，我的夏天只能靠便利店来拯救。看看那琳琅满目的冷饮，瞧瞧那冰柜里五颜六色的雪糕，还有隔壁的卤煮火烧。哎，串台了，那什么味儿的这。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在便利店你经常买些什么呢，还有那些发生在便利店的神奇故事吧。赶快通过早秀后花园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便利店你经常会买什么东西，以及发生在便利店的神奇故事吧。 卤煮火烧我们这儿真的没有，你再缩舌头我们也没有。 他最后来了句苏，哎，我特别期待他用那种就是老学究班主任那个声音，就我们这里什么都没有 啊，便利店里面啊，大家都需要买点什么， 对，用那个声音来再修一口啊。 对，大佐要求的还真的是有点高。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聊关于便利店的故事，你一般在便利店里面买些什么，在便利店当中发生过哪些好玩的故事。别忘了回复我们的时候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今天依然是有奖品要送给大家。我们节目的奖品就是大家也在便利店当中可以买得到的杭州娃哈哈集团提供的价值300元的两箱娃哈哈营养早餐，还有一箱娃哈哈营养快线。 这是这个便利店的后面仓库里面能够看得到的。 那是，我跟你说，这 两箱 常备， 谁会去买两箱啊？ 囤在自己家里，这样一打开自家的冰箱，就有一种穿越到便利店的感觉。 对，所以呢，喝娃哈哈营养早餐，早餐开启营养活力，千万不要忘记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接下来呢，这件商品呢，虽然呢经常出现在电影院当中，但是便利店当中其实也有 买得到， 。好，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蔡依林《爆米花的味道》。 我不是故意的，对面那车突然开大灯，什么都看不见。 安全驾驶，请正确使用远光灯。 不负等待，唯有超越期待。全新第四代汉兰达现已全面发售，风云行 APP 在线订车，订单进度全程可视，交期更透明，购车更无忧。广汽丰田。 以上为广告时间。 金科智融通，北京科技企业知识产权融资一站通。中国银行下沉服务重心，入园会企，走进园区，走进企业。如果您的企业拥有知识产权，想要信用贷款，快来申请中国银行金科知融通吧。审批快捷，利率低于同业平均水平，评估质押费用全免，信用贷款最高可达500万元，非信用贷款金额最高可达3000万元。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 我想要的车险能帮我解决所有用车问题。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发生事故， 人保直销车险理赔全程托付服务。 车子脏了， 人保直销车险洗车服务。 车身划痕， 人保直销车险喷漆修复服务。 轮胎破洞， 人保直销车险补胎服务。你还有什么问题？ 投保电话是什么？我要赶紧去投保啊！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人民有期盼，保险有温度。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今天我们来看一看便利店当中的那些发生过的有趣的故事，以及呢来聊聊在便利店当中你经常会买什么。哇，今天的大家的这个回复踊跃程度啊，仿佛所有的人都在便利店当中开了一个大 party 哈。 就你知道我们两个到什么程度吗？通常下了班以后我们两个会去台里的食堂吃个早餐。 食堂很香啊。 对，今天校约说要么咱们就去旁边教化南路那个 7-11 买个好炖吧。 是啊。 站1005说，每个地区的便利店选品都不一样，在香港的 7-11 可以吃到非常好吃的咖喱鱼蛋、鲜虾烧麦。 是是是。 在贵州呢，我吃过非常好吃的拌粉儿。公司楼下的便利店呢，我就经常去买一些什么面包啊、牛奶啊之类的。但是也有一些小心机，就是有些店员他摆的时候，可能会把那个就是离保质期比较近的放在前排，所以每次我都去挑后排的拿。提醒大家，就是记得要看一下保质期啊。 是，不过要是就当天吃的话，我觉得也无所谓，反正肯定都在保质期之内嘛。 嗯。 但小幸运很有意思啊。他呢就是听到我们今天这互动话题以后说，聊天室发不了图，我就发到早上音乐秀的后花园，然后呢给我们了3张图，这是一个便利店当中的这个，一个是关东煮、对吧，然后另外一个是 包 子区，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 就是即时加热的区， 哎， 比如说凉面啊、三明治啊、饭团啊， 对对对， 之类的。 刚去了便利店，今天如果谁能猜到，全场小幸运就给你买单啊。 这是哪个便利店是吗？哪我能不能猜得到？但是看到这个东西就觉得好幸福啊。 我更 不知道为什么， 我更坚定了一会儿下了班就要跟你去便利店的这样一种想法啊。 今天早餐去便利店吃了。 是啊。WYN 呢说，去日本韩国呢，便利店给我的印象是换零钱的好地方。他们可以， 但现在基本上也都是移动电子支付了吧。包括还有很多朋友说，我觉得好多便利店还更应该再向杭州的一些便利店学习一下。无人，就全部都是自己挑好了之后自己去门口结完账然后自己走人。 但是你知道，就之前去那个无人的时候呢，然后经常有，哎，你这个上面没有签儿。 没有办法扫。 对对对对对，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怎么说呢，就相对来说每个模式有每个模式的优点吧哈。 是，还有去便利店当中的一些故事也让人记得非常的清楚。奥利奈尔说，2003年家住在通州，而我在亦庄上班，老公在北师大上班。大家可以画一下我们家的这个动线三角啊， 超级远啊。 每天晚上我们都约定在国贸集合，在一起回家。一般都是我先到国贸，我就会去附近的 7-11 一边吃好顿一边等他，再给他带上一份。想想真的很怀念那个时候的美好。 对，另外飘呢说，一直忘不掉第一次带娃去泰国，满大街的 Seven， 天天去喝阿华田，还有小老板海苔。那个时候呢，娃12，现在20，时间真的是转瞬即逝的一种感觉哈。 便利店给我们每个人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回忆。今天早安音乐秀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去便利店你都喜欢买一些什么东西吃？同时呢，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便利店发生过的一些难忘的事情。 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 Travis Garland 带来的 Didn't Stand a Chance。 See, there's a war going on. Because what you think of me conflicts what you feel for me. Baby, it's hard. I know. I've been trying to stay on the low. Just to let you figure it out on your own. Your feelings are clear, but all your friends in your ear keep saying that I'm no good.

哎，刚才我们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 Travis Garland 带来的 Didn't Stand a Chance 啊，佳慧章说这首歌叫什么呀？好好听。 嗯， 当然我觉得呢，你如果想听到今天的全部歌单的话，还有一种方法哈， 直接发送歌单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今天呢，早安音乐秀播放的所有的歌曲都在里面了，大家可以按照时间顺序去找一找啊。 是，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说到了便利店，今天真的是涌起了很多的回忆，同时呢，给我们今天算是一个攻略大分享哈。 嗯， 恶魔呢说，听完你们说，现在好想去便利店，后悔早晨吃了一个豆浆油条和豆腐脑就过来了啊！ 你知道我们两个已经放弃食堂的早餐，打算待会儿下了节目之后就杀去便利店了。 刚才听众说，听说电台的食堂是殿堂级的， 嗯， 那也拦不住我们去便利店的脚步啊！ 三木说去便利店买糯米糍，遇到了一个老奶奶问我说这是什么，我就给他解释了一下，说是糯米糍，外面是糯米的，里面是冰淇淋的，特好吃。 嗯， 老奶奶说那给我拿两个吧。付钱的时候，奶奶拿出了百元大钞，老板都惊呆了，两个就一块钱，要不你拿着吃了吧，或者下次再来给也行哈、啊。其实也能够体现出这种邻里的特别和睦可爱的这种感觉。 对，这应该是在楼下那种便利店吧？ 嗯、 如果是大商超的话， 那不行的，就是一块钱 也得结，一块也要找，对不对、啊？ 五毛也得结。 是，这个 Lancer Lee 说，当时呢在广州工作了两年，回头呢在楼下的 7-Eleven 买了一份鱼丸和车仔面，浇上泰式的这个拉茶酱， 嗯、 然后呢再来一大杯的可乐冰沙，哇，太爽了。然后呢就上楼立马洗澡，因为一身汗，就吃了一身汗的感觉，就是哎，我觉得夏天好像没有一点汗水的这种味道，好像也差一点意思、 但便利店里面冷气总是开得很足啊，而且还有冰柜里面的这种冷冻的汽水，冰镇的汽水、让人总是感觉进来之后就有消暑的感觉。 嗯，是啊，当然呢，这个恶魔说呢，终于堵车，我可能参与一下。我巨喜欢逛便利店，带着闺女也爱去，我老公都怕了，见了便利店都要进。他说你这是病得治啊，我说没事儿。用前置就可以 一定记得要把车停在路边哈，大家保持安全，行驶的过程当中不要跟我们参与互动、可以来分享一下大家通常去便利店买到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其实便利店带给我们的不仅是生活当中的便利，还有一些场景和想象、我记得当时我在看浪漫满屋的时候，他的那个女主角一开始要学习写作，但她总是呢闷头自己在家里，只要抓破脑袋也写不出来，然后就有一位前辈告诉她说，你这样，你去到便利店里面买上一杯咖啡，就坐在那个靠窗的那几个位置，你就观察来来往往的行人，观察进便利店买东西的这些人，然后想象一下他们的生活。比如说一个穿着高跟鞋跑进来的女白领，她可能是刚刚被上司骂了，然后呢进来买一杯咖啡顺顺气儿回去，要再继续的努力去工作、还有一个呢拉着孩子的老人匆匆忙忙的经过，她可能正要去送自己家的小宝贝去幼儿园，等等等等，就自己看到之后就脑补出一出大戏来，这可能就是培养编剧想象力最好的方式。 我终于知道你当年为什么一直想当这个叫什么便利店 老板家的女儿？ 对，原来是想培养你的写作能力啊！ 不，主要是想跟澡堂老板家的儿子们匹配一下。 行，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把这首歌送给你，好不好？来自于任贤齐的《我》，就叫什么？ 我 是 有 钱人， 钱人 好吧， 便利我可是便利店老板家的女儿。 对啊。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我没有金银财宝，汽车洋房也没有很多 money 存在银行，但是我有爱你的心，好多好多装得满满的，满满一箱。你不要紧张，你听我慢慢讲，只要你在我的身旁，我就是那全世界最有钱的人。啦啦啦啦啦，沙啦啦啦啦啦啦啦，沙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吃不到山珍海味，鱼翅鲍鱼，我只有剩菜剩饭放在冰箱。但是我有绝对的信心，可以把你养得白白又胖胖。我没有说谎，你给我回去好好想想，无论你在什么地方，我都是你冬天里温暖的太阳。啦啦啦啦，沙啦啦。 Gucci Prada Chanel Every 也没有 Adidas Reebok Puma Nike 但是我有绝对的勇气可以为你上刀山下游过去我是说真的我发誓我不是随便讲讲因为你在我的身旁我已经是全世界最有钱的人 另一张屠户的拳驾着爱车没精力晃呀晃 上途护养车享39元发动机舱惊喜让爱车清爽一下途护养车发动机舱惊喜只要39详见途虎 APP 养车就是途虎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较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 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地球公转自转，清晨7点的北京，分别属于破晓和黎明。我们在这座城市，等待和太阳一起升起。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好，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乐秀会，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国家大剧院最近的相关的一些演出消息。作为主打合唱的一项艺术品牌，国家大剧院的八月合唱节举办了10余年来呢，已经成为了每年暑期在北京夏季舞台上的一道亮丽的主线哈。 2021年八月合唱节依旧是缤纷多元的，将会在8月3号到21号期间，以13场风格各异的音乐会展示中国各民族合唱的魅力，打开八月的八音盒，大家可以来国家大剧院度过一个浪漫欢快的音乐仲夏。详情可以登录国家大剧院的官方网站去了解一下。 热歌来袭，音乐燃爆。 给我的爱人来一个魔力，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梦，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 早安，热流行。 早安，热流行，今天又出炉喽！今天的这一位啊，我太爱了，李健啊！李健的最近的《深丁小夜曲》的 MV 是正式版正式上线了， 这次也是收录在他的新专辑《无时无刻》当中。前两天的先行曲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就是一经上线就好评无数的《玛琳娜》。那这一次的《深丁小夜曲》呢，演唱的则是他作品当中从未唱过的低音曲。 对， 这个歌是当时李健在疫情期间创作的，所以不同于一般的小夜曲的那种甜蜜的感觉，表达的氛围感可能更加的沉稳内敛一些。 是，所以呢，很多网友在 MV 上线之后呢，看完之后强烈的表达出会拍你就多拍点。大家现在怎么说话这么横啊？ 大家现在就有一种就是网络体，你如果不懂那个梗，你 get 不到那个笑点。 对，好了，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深丁小夜曲》，来自于李健。 为你在等待，也愿为你去忍耐， 比漫长的夜晚，千万个梦能不能填满了它，深深入海。我期待能让月光照进来，还有星星亮起来，不做噩梦的小孩，伴着清风安心走向未来。当然不能忘记你我深深的爱，煎熬的等待，还要忍耐衰老的越来越快，痴心不改。我等待让这一切好起来，那些迷雾快散开，自由奔跑的小孩，伴着欢笑时间重获天来。当然还有我和你在深深的爱，在深深的爱。 来最里见的深情小夜曲，便利店真的是一个人情特别，怎么说呢，人情纷繁的这样一个场所啊。葛大爷说这首歌深情好听，适合闭上眼睛听倾听。 嗯， 也有人说呢，就是刚才你说那个场景，特别有的时候特别喜欢在便利店里坐一会儿， 嗯， 然后 观察人流， 哎，观察一下这个城市当中流动的风景啊。 不过刚刚的这一首歌曲啊，把我们这个早上朝气蓬勃的热火朝天的便利店一下子唱到了深夜食堂的感觉啊，拉回来拉回来。但大家进到便利店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为什么感觉货架上的东西都那么诱人， 对， 就那么想吃，就他们好像就是在那个盒子上写着带走我带走我一样。 我觉得是不是跟色彩有关系。 对，我们1-8-0-5-9说便利店的管理方一定会研究消费心理学，就同样的东西可能放在便利店你就觉得哎呦特别想买它，比如说像灯光啊、背景音乐啊、取物的舒适度啊、食品的包装色彩等等，如何和搭配的好，这真的是一门科学。 好像感觉跟去买大牌的服装也差不多，就是你去那个店里总觉得是特别好看哈。 对，然后你会发现打折的时候去到奥特莱斯 大卖场啊，就是有那种就是进来随便挑随便选， 就同样一件衣服摆在哪里很影响你到底想不想要购买它。 哎，是了啊，这个三木的说，我老公想吃派，下班之后呢去公司的小食堂小卖部将货架上所有的口味的派搜罗一大袋回到家，结果呢我看到以后他说呢，自己说我终于实现了派自由。派还有自由啊， 100块钱就可以实现的自由。生活充满了美好呢。 哎呀真的是啊。另外的星空说，今天的话题竟然没有人提到5月1日过期的凤梨罐头。 嗯， 他说听到这个话题首先想到的就是重庆森林当中金城武要买第30罐5月1号过期的凤梨罐头。便利店总是一个充满失落和惊喜的地方，大学的时候总爱在傍晚当中呢去到同一家便利店，因为在这里 可能会偶遇到另外一个他哈，有的时候呢开心很简单，偶尔一次邂逅就会开心很久啊。 卡卡通说，媳妇儿单位楼下的便利蜂经常有临近过期的便当，之前的每次下班接完孩子再去接媳妇儿就已经很晚了，到家也来不及做饭，就在便利蜂之间买好第二天早上的便当，两份还不到5块钱，超划算，第二天也特别省时间。 是的。好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我的夏天只能靠便利店来拯救，来聊一聊在便利店当中你经常能够买到什么，还有什么能够发生在便利店当中的故事。来听一首新歌，来自 John Mayer 的 Wild Blue。 两个女人间的话 男人总不懂女人眼泪真实的意义，女人猜不透男人忽然沉默的背景，有时候爱情不如和你喝咖啡有趣、过去的事迹想早点忘记，却爱回忆下一段恋曲，却又怕再伤心，我们总轮流互相的安慰，信用卡可以买到一季的流星，却买不到真实自己，只有听你说的分析深入我心、就算是小小的急诊或是在斗气，这一切都不是问题，用一杯咖啡的时间都能搞定。男人总不懂女人眼泪真实的意义，女人猜不透男人忽然沉默的背景，有时候爱情不如和你喝咖啡有趣、过去的事迹想早点忘记，却爱回忆下一段恋曲，却 金海心带来的女人们的咖啡。哎，我倒有一个问题啊，你们一般去哪里喝咖啡？ 喝下午茶的地方啊，就蛋糕店会比较多一些。哎，但我后来发现了，就其实最具性价比的地方，如果真的就是馋虫上身，想要解决一下的话，就去便利店里面买他的那个提拉米苏蛋糕或者巧克力蛋糕，真的是又浓郁又好吃， 我跟你说 而且还便宜。 我今天终于找到，终于可以跟我一起分享一杯冰咖啡的人了。因为平常我去的时候呢，我想要一杯咖啡，但我发现什么加一块钱， 他都会买一赠一， 对，买一赠一。然后这个时候呢，你觉得两杯又不好带啊， 所以你是说待会儿下了节目之后 再来一起取好不好？一起瓜分一下哈。 好，跟你分一下啊。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便利店，你在便利店当中通常会买一些什么？在便利店当中发生过哪些故事呢？ 是 便利店其实也封存着你一部分的记忆，比如说半梦半醒，他说高三的时候投高考前啊，学习压力特别大，我就喜欢跑到学校旁边的小超市买上一瓶冰镇的雪碧，打开就猛地给自己灌几口，提神醒脑，神清气爽。 对 ，BGM 响起，一见你就有好心情。 还有帕丁顿熊说，零几年的时候第一次去台湾环岛游，无论到哪个城市，最爱逛的就是便利店了，感觉里面超级有意思。今天我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说了，就它可能稍稍有点不一样了，它有自助区， 对， 就真的你觉得这个便利店可以满足你一切的需求，比如说你可以买东西，还可以换钱，可以复印，还可以拿票，还可以坐下来吃一碗泡面，关东煮，喝饮料，最重要的是店员小妹妹声音都甜甜的哦，超级可爱呢。 那来一个 啊，就是 你毕竟在那边上过学。 这是您的找零，谢谢。 这啊是找零吗？ 他们是对，他们是这样的，就是我后来以前的时候，比如说每次结完账就会直接走，后来我发现他们把零钱递给你的时候，还会说一句谢谢，我就特别不解的问我同学说有什么好谢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他。 啊，你这个人，人家谢你，你这边还纠结什么劲啊？ 就后来他跟我讲清楚说，因为就是你消费了，对，你是顾客，所以他要感谢你在这里消费。 哦， 所以我说那我该说些什么？我怎么可能人家说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我 应该怎么说？然后他就告诉哎，我先问问你，你说你会怎么说？如果我跟你说 谢谢 这是你的脚铃，谢谢， 谢谢，走了，我也谢谢。 那你谢什么呢？ 你管我谢，他谢我就谢，你谢我就谢，就像你有的时候看到日本人跟你鞠躬，你叭就鞠回去，对，行吗？是就完了，有什么好想的嘛？ 其实就是比较通俗的做法是，他跟你说谢谢，你跟他说 不 会，不 会，对吧？ 啊，对， 你这是不会是完全是跟周杰伦那首歌学的，你知道吗？ 不会， 咱们右转第二排就有了，不会啊。 嗯， 好了，这是刚才说到的一些用语啊。但是我觉得，说实话，真的便利店呢，好像也是展示了一个很丰富的人生这样的一种感觉哈。接下来。那这首歌曲呢，刚才既然说到了周董周杰伦，刚才有人说到，就是当时呢周杰伦的那首说好不哭， 嗯， 应该也是带火了日本的一家奶茶店， 是的， 而且呢也是讲述的这个便利店店员和那个摄影师之间的这种爱情故事， 嗯，奶茶店店员， 哎， 是，你看发生在街头的这些小邂逅就会给音乐家无限的灵感。 是，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则是周杰伦自己准备给自己写的一首歌曲，后来送给他的师妹瑞恩，当时他在自己的一档电台节目当中呢还抱怨他说这首歌曲本来跟黑色毛衣很配， 因为它叫白色羽毛。 来感受一下。 人中你在痛的发过无痛，迎着风你瞒着你离开的苦衷，公园里那几不塞的耳朵给我歌声你笑容，一个莫名的感动，命运相同，墙上依旧悬挂那幅候鸟跃动，这房间我看不出什么悲痛，白色的羽毛飘动，春风掠过去解冻，不再去重温旧梦，是我的我目送你的沉重表情里没有笑容，庭院中你在中的发过 的白色羽毛。 谢谢你的脚铃，请拿好，谢谢。 嗯，不会。 月月鸟到底会跑吗？ 不会。谁说的烂梗？这是刚才啊。 谢谢无名啊，大家真的反应超快。我们聊到在便利店当中，比如说你买好东西，店员会给你放脚铃的时候，然后说谢谢你，该怎么样去回应？ 不会。 没有想到放到我们早上快跑当中也这么合适呢。 但是你看，用北京人的回答就不行。他说呢，北京人一般统一回答是没事或者您客气。 哎，对对对， 月月鸟会快跑吗？您客气。 啊，您客气。月月鸟会奔跑吗？ 您客气。 还是用不会更合适一些。 好了，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便利店啊，我觉得真的勾勒出了一幅夏日的这个纵深或者是浮世绘的感觉，有没有哈？ 嗯，今天还有很多朋友跟我们说自己正在减肥控糖控油漆。 嗯， 今天大家提到这些好吃的，真的是勾起了肚子里的馋虫。哎呀，怎么办呢？ 嗯，我也现在超想去吃东西。 嗯， 就是而且呢。你会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么大的负罪感，因为好像不是很油腻哈。 嗯，就是便利店里面整体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的轻，而且非常健康的那种感觉。 是， 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在便利店里发生的故事，大家喜欢吃的东西，在上班路上啊，勾起了大家的馋虫，不管是吃没吃早餐的，可能待会儿在早上十点多钟、中午十二点的时候，都要奔去便利店当中买一买自己喜欢的那款东西。 刚才有人说的挺对，我们应该招一个便利店的金主爸爸，对不 对？ 对， 哪位便利店的金主爸爸现场给自己招商啊？没有了，今天没有金主，只是单纯跟大家分享一下生活当中的小美好。因为便利店提起来就是一个让人感觉到幸福满满的地方。 哎，而今天呢，我们还这个勾起了一位朋友这个重新开店的兴趣。子琪呢说，我大学毕业的论文写的就是中外便利店的发展。 嗯， 所以我一直想开一家便利店，今天又把我开店的热情激发了起来哈！ 赶快开，赶快开，开了之后告诉我们，我们带着小耳朵去给你捧场。 是，好了，非常感谢今天大家的聆听和关注。最后一首歌曲呢，我想了想，要给大家来送出的是来自于周兴哲的一首歌曲。周兴哲在大家的印象当中呢，一直就是唱的比较伤情的一种歌曲， 对，比如是《永不失联的爱》，虽然之后是被单依纯唱火的，但很少有人知道原唱其实就是周兴哲。 哎， 而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他的这一首歌曲，特别适合给今天的话题做一个结尾， 嗯， 因为。去到便利店之后，你就会 快乐一次拥有啦！我是郭鹏， 我是金鱼。 稍后请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最后一首歌，《快乐一次拥有》。 黑桃白首危机显不存在，哎哎哎哎哎，安全的舒适圈是时候打开，哎哎哎哎哎。色彩，当我们转动爱开始依赖，缤纷了未来，只想牵着你的手，一次拥有眼底浩瀚星空，只想快乐更快乐，一次拥有带你享受无限的梦。思考新世界，打开，哎哎哎哎哎，左右有看过来，等一起和你分开，从慢慢到飞快，星光将微信着来，把世界传开，开始想象缤纷了色彩，当我们转动爱开始依赖，一次拥有眼底浩瀚星空，只想快乐更快乐，一次拥有等你享受无限的梦。哦，什么是真爱，